又像个宽厚的长者，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，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。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，千年沧桑，游遍了浩瀚星河，宇宙无疆。我知道我爱上了他，爱上了阅读。 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三伏苦书天儿，三字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了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-6111，5288-6111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今天我们继续和您聊戏听戏，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颜慧珠的京剧唱腔，下半段我们请您欣赏几位京剧老生名家名段。首先来说说颜慧珠。颜慧珠是梅兰芳先生女弟子当中影响力较大的一位，她是颜居鹏先生的女儿，自幼就展现了超人的艺术天赋。其实颜慧珠正式学戏很晚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的老父亲阎居鹏先生并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学戏。虽然阎居鹏先生票友下海，占尽风光，成为了名角，但也饱尝世态炎凉，尤其是觉得女孩学戏难免会受到官绅土豪的欺辱。出于对女儿的爱护之心，阎居鹏并不打算让颜慧珠成为职业演员。但是阎居鹏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女儿实在是有艺术天分，就如同自己当年一样，志向就在于学戏演戏，那么也就不再加以阻拦了。颜慧珠最早非常迷程砚秋先生的艺术，所以早年学程派为主。现在呢，还能看到颜慧珠当年学程派的成绩。当年颜慧珠和颜少鹏曾经合拍过影片《三娘教子》，他们的父亲颜居鹏是导演。这个片子呢，我还真看过，那里头颜慧珠就是按照程派唱腔的风格来演唱的，那么颜少鹏当然是马派了。颜居鹏给自个儿的女儿请的都是好老师，什么朱桂芳啊、颜兰秋啊。在颜居鹏的建议之下，颜慧珠正式开始专攻梅派，向梅兰芳的琴师徐兰元先生学习梅派唱法。1943年，颜慧珠正式拜梅兰芳先生为师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梅派传人。可以说啊，颜慧珠在传习梅派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，梅兰芳本人啊都是非常赞成的。尤其是在上海，颜慧珠常常陪伴老师夫妇左右，深得梅氏伉俪的喜欢。她的条件得天独厚，驰骋北京上海舞台多年，也多次陪老师演出。下面我们请您欣赏颜慧珠演唱的《凤还巢》当中的两个片段，这是上海演出的实况录音。 一唱曲吧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阎慧珠演唱的京剧《凤还巢》，这是一段实况录音。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阎慧珠演唱的净唱版本的《西施》。